指中国。 声音里的颜色能装点我的生活吗？ 这是绿色的声音，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。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够快乐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7.6， 朋友们来关注天气。今天下班时的天气预报为晴间多云，偏南风2-3级，气温17到13度。今天夜间晴间多云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5度，最大相对湿度6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金真老道刚要举刀，可了不得了，就听身边背后，老道纳闷儿。江珠死了，这是谁？一听恶风不善，他把脑袋一扑来，贴着他耳边肉酱过去了，比脑袋个还大，一块石头整个掉到河里头，砰！金针老道一想，这多悬呢，这砸上我的命就没了。我梁佛什么人？回头一看，在树林里头出了一个小孩儿。哎呀，这孩子长得难看就别提了，身材也就在5尺左右，长得跟那干巴鸡差不多少，满脑袋黄焦焦的头发，还挽着双爪髻，往身上一看，穿着一身圆青色的衣服，腰里系着犀牛皮的板带，哎，穿的还不错，就这张脸长得也怪难看的，豆鸡子眉，小耗子眼睛，眼睛不大，还有点发红，小耙鼻子，翻鼻子头，张鲶鱼嘴，嘴角当啷着里出外进的一口牙，两个大薄片的山峰耳朵，三分不像人，七分好像鬼，这难看就甭提了。哎，你别看难看，这对小眼睛烁烁放光，太阳穴鼓鼓着，倒是一派英雄气概。老道心想，刚才拿石头砸我，大概就是他。高声断喝：“呆！”对面娃娃，你是何人？这人说话还有点磕巴，不怎么那么利落。再看他微微一笑，问我呀？我来，收拾你来的，我是找三爹的无良婆。妈，找咱爹像话吗？他妈，这小子到底是谁？书中代言来的是谁？可了不得，这个人是明英烈这套书著了名的英雄，外人送号金锤太保，名字叫朱木英。刚才他说那话也不是说玩笑话，真找他爹来的。他爹是谁？就是西吴先王朱元璋。那样说也不对吧？ 朱元璋成亲的年头不多，怎么有这么大儿子呢？这话有道理，原来不是朱元璋的亲儿子，是他的名灵义子。想当初朱元璋在乱石山七雄结拜，因为他们有个磕头的目的，要打倒大元，消息不密被官兵知道了，不有一段书叫火焚乱石山吗？把他们哥七个给冲散了。就从那时候起，朱元璋落荒逃走，让官兵给他撵得无处投奔，误走穆家庄。穆家庄啊，这块的人都姓穆，其中有一户，这户主叫穆弘，这个人不错，朱元璋就藏到他们家里头了。穆弘呢，夫妻二人有个孩子叫穆英，就是咱刚才说这个小丑八怪。那阵这孩子还挺小呢，穆弘仗着胆子就把朱元璋藏到家里了。朱元璋感激人家的好处，两个人暗地之中冲北磕头，拔拜结交，就收这穆英呢当自己当个干儿子。后来事机不密被人告发，有一天的晚上突然官兵到了，把老穆家前后左右进行包围。哎呀，穆弘一看不好啊，拉着朱元璋的手说，兄弟，我为你宁愿死啊。刘先生说你是当世的豪杰，如果早晚你把大元推倒了，别忘哥哥我就行啊，我们夫妻死是小，千顷地一根苗，还有个后代，这个孩子穆英就算你的亲儿子吧，你要能把他拉拔成人，我们夫妻在九泉之下也就闭眼了。后来人家夫妻掩护朱元璋，朱四爷一手提刀，一手抱着孩子穆英，闯重围逃出穆家庄。可是穆弘夫妻就死在乱军之中。你说朱元璋抱着个孩子上哪儿去？那年这穆英才七岁，等逃的天光渐亮了，正在这时候来的一位出家的道人，这老道非是旁人，正是江西信州龙虎山玄天观那位张天师张景和。张天师很同情朱元璋，就把孩子穆英抱过去了，临走的时候告诉朱元璋说，你这孩子由我来抚养，传授他能为，早晚召集你们父子团聚。这么办吧，他原来姓穆，现在再加个朱字，这孩子就叫朱穆英，一个孩子姓俩姓。朱元璋非常感激，从那以后张天师就把孩子带走了。朱元璋以后到了黑风山，找灶袍匠丁德兴、胡大海三雄聚义，以后事隔多年把这个事情就忘了。可朱穆英呢，跟着张天师回到龙虎山，逐渐的长大成人，张天师传授的各种能为，有道是名师出高徒啊。那张天是多大的能为，也是元末明初世外的高人，传授的十八般兵刃，什么弓刀石马步剑，甚至高来高去的本领。别看朱穆英长得难看，瘦小枯干，但这孩子两膀一晃，力大无比。庙前有个石头鼎，重有1000余斤， 没事朱木英举鼎炼金。张天师很高兴啊，后来就在力气上给他下了功夫了，十八般兵器之中就让他练大锤。朱木英呢也喜欢这种兵器，后来把那个大锤练得太精了，张天师越瞅心里他越痛快。我替朱元璋培养了个人才，早晚在战场之上必立奇功啊。可最近呢，张天师派人四外扫探，听说朱元璋渔樵兵变，走马取襄阳，占领滁州，三请徐达滁州治兵，大败太师于木门岭，现在朱元璋行了。张天师又想到朱元璋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时，这才把徒儿朱木英叫过来，让他赶奔两军阵前父子相认，临走之时给他送了个外号叫金锤太保，告诉朱木英，你学会了能力是不假，倘若你仗着浑身有本领胡作非为，到那时候为师对你是个不客气。朱木英唯命是从，老师放放心吧，弟子要做坏事，您要我的狗命。行，别说了。张天是急得直冒白毛汗，有说话这么费劲的吗？好，临行之时给了一套新衣服，另外又给了他一对链子大锤。江中也使链子锤，他也使链子锤，但是这四只锤要对在一块儿，朱木英的锤比江中的锤还要大着两号，分量是格外的沉呐。朱木英把链子锤盼在腰里面，这才跟老师告辞，按着张天师所指的方向赶奔滁州城。说来这事儿也太巧了，朱木英长这么大还没离开过龙虎山，哎呀，按日程计算他早就应该来，无非是走了一些瞎道，走着走着把路走错了，正好走到群山之中，他不知道这就是乱石山，把小柯巴给急的，我这地方多见树木少见人烟，这什么地方，我上哪儿到滁州去呢？他正着急，就听见脚下有战鼓和呐喊的声音，他登高一望，正赶上江中落在断魂桥，因为他刚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儿。可惜江中啊就死在河内，也死在里边了，朱木英也赶到了，这是晚来的一步。当他跟金真老道诸葛英一见面，报通了自己的名姓，老道一听哇哇暴叫，哈哈，你是朱元璋的儿子，太好了，连你爹在你一个也活不了，而往哪里走？这个老道太猖狂，有道是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，他以相貌取人，就发现朱木英长得这模样太难了，瘦小枯干，你有什么能耐？别看你那锤可不小，可能是空场的，这不是错打主意了吗？他往前一催马，轮动掌中的兵刃，这条冰铁插条杖不是飞了吗？ 有人给又捡回来了。轮仗搂头灌顶往下一打，朱木英一不着慌二不着忙，因为跟老师学的心里头有数，小眼睛翻着往上看，使点劲儿。老道一听，你管我使劲不使劲的，越发的生气。但是这冰铁插条杖离着朱梅英的顶梁门还不到一巴掌远的时候，朱梅英突然一转身，哗的踩来了，拽出链子飞锤呀、使了个海底捞月往上一兜，算是撒手不得，那还躲得开吗？大锤正兜到插条杖的杆上的，嘡啷这一声，把老道震得哎呦哭啾，咱马上摔下去了。还没等他站起来，朱木英第二锤就到了，你打挨着吧，啪！老道朱鹤英脑浆迸裂，就死在河边。朱木英趁势肉一蹦，得了老道诸葛英的坐骑，好了，两条腿变四条腿了。大将无马如无双膝呀、那有了马格外的精神，再看他轮动双锤，打得乱石山的军兵跌马桥叫，四散奔逃。有一部分过了桥，赶奔前面送信儿。朱木英是紧追不舍呀，要么在三里多地转过一个山环来，正好来到千佛寺前。千佛寺前面这个战场打的这个热闹，老侠吴真保护西吴王朱元璋，正拼死决斗啊！现在朱元璋光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手之力呀、他跟吴真商量好了，两个人马屁股对着马屁股，脊背对着脊背，一个人挡两方面，把乱石山的军兵杀死了一层，人家又上了一层，遍地都是尸体。你说这两个人有多大的劲儿？就说豁出去力量也是有限的，就拿吴真来说，那么大的英雄，现在累的是筋疲力尽呐、老头子心如刀绞，完了。可惜我吴真偌大年纪是葬身在乱石山呐、我死是小事儿，我没保住西吴先王啊，我就在九泉之下闭不上眼呐、心中又埋怨徐元帅啊，你是干什么的？我们君臣来赴会，你就袖手不管了吗？你倒快发兵啊！老头心里着急，正在这危险的时候，就听乱石山的军兵一阵大乱，朱木英一马趟翻就闯入重围，把两柄锤一碰，啪！谁叫朱元璋？军兵这一退呢，给西吴先王和老剑客有个喘气的机会了。哎呦，把这君臣累的！朱元璋一听这是谁，转过身来上下打量，一看不认识，说这孩子说话还有点口吃。哟，手里使这么大一对锤，指名点姓，这是哪一位呢？朱元璋强打着精神，啊，我就是朱元璋啊。那位说怎么这个味儿啊？这味儿还强挺着呢，要不就一点劲儿都没了。朱木英问天，哎呀！飞身跳下战马，跪倒在朱元璋的马前。 爹爹在上，儿给爹爹磕头了。嘣嘣嘣，只可响头把朱四爷闹愣了。孩子，你是谁？爹，您老人家是贵人多忘事。想想当年穆家庄的事儿，我亲爹也姓穆，我叫穆英啊。我爹为你死的，你想想有没有这么事儿？后来你把我交给一个老道叫张景和。哎呀，朱元璋如梦方醒，数年前的事情想起来了。孩子，你就是那个穆英啊？是我。我奉师之命来找你来了。哎呦，好孩子，你来得正巧。巧可是巧，我跟您说一样事儿。也有个黑的个子是你的人吗？啊，他叫江中，现在何处？坏了。掉澳河里乱箭穿身死了。就这一句话，朱元璋哎呀一声从马上掉下来了，说放声痛哭，连乌珍也哭了。你别看江中傻到乎的，这孩子有个人缘，这一死了真叫人心疼啊。哭罢了多时，朱元璋止住眼泪，重新上马。你想问问朱穆英学艺的经过，但这个场合不对，正玩命的时候哪有那种时间，也就简短说了几句话。朱穆英看出来了，爹，把你那心呢放到原来那地方，这爱点人还架得住我划来呀、啊！你跟这老头都歇着，看我的。朱穆英是说大话，不，小马乍行嫌路窄，大鹏展翅恨天低呀、啊！英雄出于少年呐、啊！朱穆英一马趟翻在头前引路。朱元璋和吴珍在后头跟着，再看朱穆英把大锤抡开了，这顿砸呀，乱石山九国联军可吃了亏了，打得死尸翻滚，劈刀扔枪。哎呀，颍州王刘辅通在高处一看，啊，真别扭啊！这阵他得着报告了，军师诸葛英就被这小瘦猴给打死的，他也挺难过，恨不能咬碎钢牙。诸位，咱们也太笨点儿，就这么几个人打了这么半天就抓不住吗？哎，我说各位，大家得想个主意。有一些人说话就不好听，哼，哎呀，我说吃饭的时候中尉我看都挺精神，甩开腮帮子颠起大槽牙来，什么想吃什么，怎么这阵玩命的时候大伙微缩不前呢？哎，你看咱九国联军是九家的事儿，人人都得卖点力气，能光指着我们颍州的兵马吗？手下人这么一说，那几个王子腾脸就红了。挨着最近的就是徽州王左军弼，他挂不住啊，拍马晃动金顶枣阳槊，来到刘辅通的马前，王兄，把这个小辈交于小弟，我要了儿的狗命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